慢速中文 Slow Chinese。 国庆节，今年的十月一日是一个大日子，不仅是因为这天我过生日，更是因为这天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过生日。1949年10月1日，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在这之前的100多年里，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很多战争，人民遭受了很多苦难。19世纪中期，西方帝国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，他们从中国夺走了土地和财富，同时又让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落后。推翻了封建制度以后，中国人开始为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国家而发愁。革命还没有成功，日本又突然入侵中国，把中国变成人间地狱。全中国奋起抵抗，终于赶跑了日本鬼子。然而苦难还没有结束，紧接着又开始了国共内战。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获得胜利，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赶到台湾岛。和平终于来了，人民告别了苦难，一个新的中国成立了。今年的国庆节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，所以政府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。阅兵仪式非常壮观，因为国庆节是整个国家的节日，而且政府要向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展示自己的军事力量。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，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穿着统一的服装，排成方队站在广场上，他们形成巨大的图案或者文字，迎接军队的到来。阅兵仪式开始，国家主席胡锦涛开始检阅军队。他站在一辆检阅车中央，检阅车从军队旁边开过，每经过一个队伍，他都会说同志们好，然后士兵们回答首长好，他说同志们辛苦了，士兵们回答为人民服务。接着中国军队的士兵踏着整齐的步伐经过天安门，他们的风采一定让人赞叹不已。当然中国军队的最先进的武器也被展示出来。国庆节的阅兵仪式不是每年都有的，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，国家经常举行阅兵仪式，但是这种仪式的成本很大，要花钱、时间还有精力。现在政府为了提倡节约，决定每10年才举行一次阅兵仪式。国庆节是一个3天的法定假期，通常我们还加上前后2个周末，这样国庆节假期至少长达7天。